适合的。大家都表示这么便宜的价格订购羊奶粉还是头一次享受呢。跟您说啊，不是头一次，而是仅此一次。 对， 要不是赶上年终大促的话，怎么可能说啊690块钱就能订购原价2580元的十盒羊奶粉呢？但是遗憾的是啊，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享受69元低价团购瑞麟羊奶粉的机会了。提醒您一定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乘坐知识路虎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这个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为什么患上了不孕不育症呢？原来这对姐妹花呀，当初潜藏在杨阿公主府的时候，为了包装的需要，把一种叫做西鸡丸的药丸塞进了肚脐眼儿。这种药丸确实是功效显著，用了之后是肤如凝脂，鸡香甜蜜，青春不老。这也是汉成帝痴迷赵氏姐妹的原因。可是这么好的药却不是人人都可以用的，除非是只想过二人世界。不有那么句话吗？是药三分毒，这话一点都不假。这个西鸡丸虽然有超级美容的作用，但唯一的副作用也是致命的，它能破坏子宫，从而导致不孕。这姐妹俩就是因为西谷丸的帮忙，把汉成帝死死地迷住了。为此汉成帝是精力耗尽，靠药物满足淫乐，最终落得个泄阳流血而亡的悲惨结局。也正是因为这样，赵氏姐妹虽得专宠，但是两个人从来都没怀过孕，更别说生儿育女了。赵飞燕自己不能怀孕生子，更害怕别的嫔妃怀孕生子，因为怕别人母因子贵直接危及自己的皇后之位。于是乎，赵飞燕联合妹妹赵合德做出了疯狂的举动，想尽一切办法，不择手段地阻止其他宫人怀孕生子。结果是生下者折杀，堕胎者无数。这是有例子的。一是宫女曹公生了一个男孩，汉成帝是欣喜若狂，特意派了6个宫女去服侍曹公。赵氏姐妹知道以后来了个先斩后奏，假传诏令，竟然活生生地逼死了曹公，皇子自然也没能幸免。还有一位徐美人生了一个男孩，汉成帝同样是欣喜若狂，派中皇门禁言带着御医和乳娘去悉心照料的同时，这回呢，汉成帝吸取了曹公之死的教训，没再瞒着赵氏姐妹，而是来了个直言相告。他满以为这一次赵氏姐妹一定会网开一面，哪知道赵氏姐妹听说之后立马来了个分工合作。赵飞燕是一哭二闹三上吊，赵合德干脆就绝食了，并且说 你干脆把有儿子的徐美人做我昭仪的位子算了，我还是回老家去吧。这姐妹俩双管齐下，逼得色迷心窍的汉成帝只好含泪赐死了徐美人母子。此时这痴情的汉成帝在赵氏姐妹之间疲于奔命，已经没有年轻时候的激情了，而赵氏姐妹却火眼金睛地四处灭种，此消彼长啊。就这样，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的汉成帝还在疑惑，膝下无子为哪般。可怜的汉成帝不会明白啊，民间流传已久的童谣竟然一语成谶了。燕燕为先贤，张公子时相见，木门沧浪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屎。赵飞燕之所以敢公然地搞婚外情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失宠了。那很多人听到这儿可能就觉得奇怪了，汉成帝不是对赵飞燕很好的吗？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失宠了呢？那是因为汉成帝去宠爱他的妹妹赵合德去了。论蛊惑手段和舞姿才艺，赵合德都比不上姐姐赵飞燕，但是他却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挺拔而丰满的身躯，触肤就酥啊。用汉成帝的话来说，就是我当众老是温柔乡，不愿效无帝之求白云香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姐妹俩的宠爱程度很快就分出高低了。在绝代双骄当中，汉成帝明显更偏爱赵合德，并且马上就发展到了专宠的程度。也正是因为这样，汉成帝在送赵飞燕进东宫的时候，为赵合德修建了一座美轮美奂的新宫殿——朝阳宫。宫里面的装饰豪华令人啧舌，中庭一片朱红，殿上遍是油漆，门槛是涂金铜制，台阶白玉砌成，灯至纯金打造，浴缸蓝玉镶嵌。合欢床更是白玉黄金配以翠玉明珠做成，席被绿熊打造，帐顶装饰夜明珠，那当真是一掷千金为红颜。按理说这样赵合德总该笑靥如花了吧，可是赵合德呢并不领汉成帝的情，他说朝阳宫的位置太偏僻了，他想住到皇宫最繁华的地段去。汉成帝是二话不说，再兴宫城建造，紧挨着皇后赵飞燕的东宫远条馆，为赵合德新建了一座专宫少平馆。这个少平馆一共包括四大宫殿，陆华殿、寒风殿、博昌殿、求安殿，分为三大室，温室、宁室、玉兰室，在装饰以黄金白玉，豪华程度可想而知。更有甚者，汉成帝给这座少平馆的大门起了一个虽然略显俗气但是寓意很深的名字，通仙门。这是明明白白的昭告世人，赵合德才是他的最爱。也正是因为这样，受冷落的赵飞燕自然不会青灯硬币金寒枕冷的过日子，于是放荡的搞婚外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纸里头包不住火呀，再厚的墙也会透风。赵飞燕的风流韵事，处于半封闭状态的汉成帝多多少少还是听到了一些。就在他下令调查绿帽子这个事儿的时候，赵合德站出来说话了。他虽然受宠，但毕竟和赵飞燕姐妹情深，他明白一个道理，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于是呢，他对汉成帝说了一番声泪俱下的话。姐姐性情刚烈，容易招来仇怨，皇上如果听信这些人的诬陷，我赵家就要绝后了。汉成帝呢，拿出罗巾帮赵合德擦眼泪，同时做出了承诺，打死也不再相信那些流言蜚语了。他说到做到，一连斩杀了几个揭发赵飞燕红杏出墙的人，终于没有人再敢来揭发了。光禄大夫刘向看到赵皇后如此秽乱，是可忍孰不可忍，只是考虑呢，走直接路线难免重蹈覆辙，选择了迂回出击。他是查子摘料，引经据典，搜罗贤妃真女，淫妇当妾，一本大作就此问世，叫做《列女传》。他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汉成帝看了之后能够幡然醒悟，回头是岸。可汉成帝看了之后却是只欣赏不采用。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赵合德在关键时刻的帮忙，赵飞燕很是感动，作为回报，他一咬牙把自己的情夫燕赤凤献给了妹妹。燕赤凤是个很低微的宫廷仆役，但这并不影响赵飞燕对他的倾心，因为平民家燕赤凤相对于正人君子的艺术家冯无方和文质彬彬的音乐家安庆世拥有更独特的先天优势，身强力壮。这个肌肉男显得野性十足，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快就得到了赵飞燕的欢心。这次赵飞燕作为回报献出了自己的最爱，曾经的最爱被妹妹抢了，如今的最爱又献给了妹妹，赵飞燕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儿。这赵氏姐妹患有不孕之症，而有生育能力的宫女又被赵氏姐妹一个不留地灭了种，所以呢，汉成帝在不经意间就成了史上最尴尬的皇帝，后继无人。前面咱们说过呀，汉元帝最宠的儿子其实不是太子刘骜，而是他的两位最爱，傅昭仪所生的定陶恭王刘康和冯昭仪所生的中山孝王刘兴。汉成帝因为心太软，尽管不喜欢太子刘骜，还是把皇位传给了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让刘康的心受到了严重伤害，他在元朔二年八月就来了个英年早逝。按照汉朝世袭制的规则，刘康的儿子刘歆继承了定陶王的位子。也正因为这样，刘歆和刘兴无形当中成了最有希望的继承人。元延四年正月，皇侄定陶王刘歆和皇帝中山王刘兴联袂到长安朝觐。这本是一次很普通的例行朝觐，但因为某种因素的参与变得不普通了。正在对后继无人而苦恼的汉成帝见到刘歆以后，终于露出笑容了。相貌这一关呢，汉成帝对这个皇侄相当满意，接下来就对他进行了才艺考察。汉成帝就问，别人来朝觐都是力求从简精兵简政，你为什么带了浩浩荡荡这么多的官吏呢？刘歆回答说，按照汉朝法律法规，凡诸侯王来朝，国中2000担以上的官员都要相随，因此这回我让他们一起来，顺便参观一下长安。汉成帝又问， 你平日都学些什么经书呢？刘歆回答说，四书五经，君子固穷，敏而好爱。对话就结束了。同样的问题，汉成帝在问皇帝刘兴的时候，刘兴却回答得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出一个字来。结果两大热门继承人的考察，汉成帝得出结论了，刘歆秀外慧中，而刘兴却不学无术。为此，汉成帝破例亲自为年仅17岁的刘歆主持了成年冠礼，以表明自己的心迹。然而呢，此时的朝中二把手御史大夫孔光先生显然是眼睛蒙了灰了，对汉成帝的明说暗示置之不顾。在随后的御前会议上，他义正辞严地主张册立刘兴为皇储，理由是按照汉朝流传下来的兄终弟及规矩办事。就为这，愤怒的汉成帝立马给了孔光一点颜色，把他降为廷尉，这才刹住了支持兄终弟及派的风。可是呢，孔光这么一闹，汉成帝犹豫了。一来他还痴心妄想寄希望于赵氏姐妹能为他生个皇子，二来朝中最大两股势力外戚派和后宫派还没有点头。事实证明呢，汉成帝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刘歆的祖母傅昭仪心有灵犀一点通，她以身份闲逛，经常出入后宫，她可不是闲庭散步，首先以糖衣炮弹贿赂赵氏姐妹。赵氏姐妹虽然富贵不可言，但是面对傅昭仪呈上的奇珍异宝和金箔珍丸，还是喜笑颜开。金钱效应很快使本来就无后的赵氏姐妹成了刘歆的支持者。傅昭仪一举搞定后宫派之后，并没有小富即安，他马上集中火力对准了朝中的另一股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外戚派身上。外戚的大哥大王凤病故之后，现在外戚派掌门人已经是王根了。傅昭仪如法炮制，同样用糖衣炮弹攻破了王根的壁垒，外戚派也就这样搞定了。后宫派和外戚派都成了刘歆有力的支持者，刘歆事实上被立为汉成帝的后继之人已经毫无悬念。果然，随和元年二月，汉成帝正式下诏册定刘歆为皇太子。终于后继有人了，汉成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人生得意须尽欢，该是我享受的时候了。可是呢，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生老病死谁也逃不出这个因果轮回。立刘歆为太子之后，汉成帝开始享受跟赵合德的二人世界了。可是呢，天公却总是不作美，随和二年二月，也就是立太子的第二年，老天又出现了异常现象了。这个时候，那一些未卜先知的预言家又开始粉墨登场。首先是丞相一曹李寻发表世界末日的论调，天降异象，灾祸将至。他的这个言论一发表，朝中众大臣都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灾祸会不会降到自己的身上。面对着流言蜚语，丞相翟方进也发出感叹，天要发怒，如之奈何。就在这个时候，郎官站出来为汉成帝分忧解难，他的方案是一化皆木， 天降异象，灾祸将至，只需在朝中找一超重量级的大臣做替身，代为消灾就行了。面对这样的馊主意，汉成帝却很是认可，他首先想到的重量级替身就是丞相翟方进，马上就把他招进来，给了他四个字：精忠报国。翟方进受宠若惊地进来，原本以为汉成帝有什么高级指示，结果汉成帝的话把他打入了18层地狱，他只好回去了。汉成帝很是善解人意，知道翟方进没有做替身的勇气，于是呢，连夜派人给他送上了2份大礼，10担酒和1头牛。结果翟方进也不傻，自然知道这是汉成帝赐死的意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翟方进心里边虽然1000个10000个不愿意，但他还是喝下了毒酒。翟方进凄凄惨惨地死了，汉成帝悔悟似的醒了，不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而且还亲自去吊祭，活灵活现地上演了诸葛亮哭周瑜的那一幕。找到了替身了，汉成帝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继续享乐。他跟赵合德是双飞双宿，日夜不离，好一对令人羡慕的鸳鸯。可是啊，噩梦却不期降临了。随和2年3月17日，对于汉成帝来说是一个里程碑一样的日子，因为过了这一天，历史将翻开新的篇章。这天晚上，汉成帝跟赵合德同宿未央宫白虎殿，度过了一个销魂的夜晚。第二天清晨，汉成帝起来发出了一句感叹：难忘今宵啊。他这么早起是准备接见慈行的楚思王刘演和梁王刘立，而悲剧就在这个时候上演了。还在穿衣服的他突然间就僵硬了，身子不能动，嘴也不能说话了，只有眼睛偶尔的眨那么一下，转那么一下，发出绝望而悲壮的光芒。再过了不大一会儿功夫，忽然间是一阵天旋地转，他两手一松，龙袍落地，一头栽倒在地上，竟然停止了呼吸。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我云长知事务，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据说汉成帝的死呢，是因为他服用了过量的壮阳药。在咱们前边已经讲过，汉成帝因为纵欲过度，只好派人四处去寻访春药。他寻欢呢，他是有需要的，找快感那也是有代价的。据说这天晚上呢，他是心血来潮，就多服用了几颗药，跟赵合德大战了一个晚上。

也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妹妹被封为昭仪，那地位仅次于皇后。董贤的妻子也被允许进宫。此外，董贤的岳父出任将作大将，董贤的妻弟为驸马都尉。过了不久，匈奴首领单于来访，在宴会上和大臣会见。单于见董贤非常的年轻，就感到很奇怪，问中方的翻译，皇上叫翻译传话说，大司马确实年轻，是因为能干才居高位的。单于一听，不由得肃然起敬啊，赶紧起身相拜，祝贺汉朝得了一位贤臣。其实啊，这位董贤他是贤还是不贤，众人全都知道。前面已经说过了呀，汉景帝因为对亲弟弟刘武很是喜爱，在一次接风宴上说出了百年之后传位于帝的话，如果不是灌夫以酒后醉言搪塞过去，只怕这汉景帝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而汉哀帝因为太宠爱董贤，显然是忘了古人的教训，路不能乱走，话不能乱说。他在麒麟殿一次宴会之上，握着董贤的手，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想效仿尧，把位传于舜的先例，你认为怎么样呢？董贤一听，脸上装着很平静，其实心里边都乐开花了，正在想如何回答呢，王氏集团硕果仅存的王敏站出来了，有话要说。这天下是汉高祖一手打下来的，并非陛下一人所有，刘氏命脉世代相传，陛下岂能说出这样的戏言？事后由王太后出面代为赔礼道歉，汉哀帝也知道自己失言了，王敏这才免去受罚的命运。但是宠爱董贤却一点儿也没改变。以前只听说世上有花痴，但汉哀帝告诉了我们，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草痴。赵飞燕攀到了董贤这棵最具潜力的参天大树，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他高兴得太早，暴风雨马上就来临了。元寿二年六月，年仅26岁的汉哀帝一病之后竟然撒手而去。他挥了挥衣袖，也没有留下一儿半女，却留下了空缺的皇位让世人去争夺。国君之丧，那乃国之大事，京师长安满目校服，一片哭声。赵飞燕哭得最厉害，他是在哭悼早逝的皇帝，更是为他自己而哭。汉哀帝死了，意味着他成了一只孤雁，而这满目萧条的未央宫已经是阴云密布，风雨欲来。就在这举国上下一片悲声当中，唯独太皇太后王政君是喜从中来。刘歆的尸体还没入殓呢，他也不顾年迈，腿脚不利索，以快速的速度就跑到了寝宫，是嚎啕大哭啊。正哭着的众人也都泪眼婆娑呢，他却做出一个惊人之举，把皇帝的玉玺拿在了手里，然后下了一道圣旨，命董贤为治丧委员会主任，全权负责汉哀帝的丧事。汉哀帝的突然病逝，失去了主心骨的寡妇董贤也是伤心欲绝呀。这个所谓的寡妇要加个引号，现在叫他全权负责汉哀帝的丧事，他自然有心无力，再加上他这么一个小毛孩子，又怎么知道这件事啊？ 于是当王太后询问着丧事该如何办时，她是一问三不知。王太后就质问她了，你这个样子怎么能把皇帝的丧事隆重地办理好呢？那就请太后另选贤人吧。新都侯王莽曾给先帝办过丧事，我叫他来做你的帮手吧。王太后上演哭哀地的闹剧，找董贤的茬，绕来绕去，绕到正题上了。董贤就磕头跪谢，如此甚好。王太后等的就是董贤的这句话，就这样一句话，流浪在外多年的王莽又重新回到了朝廷。三年前，王莽带着皇帝赐给他的500斤黄金，一架四马鞍车，退居到新野封国以后，是闭门谢客，密切注视政局的变化。与此同时，他又百般收买人心，一气东山再起。他的次子王获杀死了一名家奴，王莽严加追究，命王获自杀赎罪。这个大义灭亲的举动果然产生了效果，数百名官吏上书为他鸣冤，请求皇帝让他重返京师。有人还在考卷上为王莽歌功颂德，认为这样的贤相得不到重用，那是国家的一大损失。这些来自于朝野的呼声和朝中官员的拥护，形成了强大的舆论，王莽的名气得到了有效的扩大提升。王莽果然不是一般的人物，有条不紊地办完丧事之后，就立马大刀阔斧地集中火力对董贤进行了赤裸裸的攻击，弹劾。接下来就看王太后如何跟侄子王莽上演双簧了。接到弹劾令之后，王太后立马对董贤进行了半拘留式的处罚，禁止出宫殿。董贤眼看风头不对，提着大把大把的金钱来个磕头谢罪。他本来的意思啊，是千金散尽还复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是王莽却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回绝了他。接下来董贤就明白了，王莽对他进行了双规处罚，假借王太后的命令收回董贤大司马的官印，听候调查审理。按照王莽这个架势，是要把他往死里头赶的。可是呢，现在汉哀帝已经死了，他已经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面对王莽的步步威逼，他已经无力还击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权力一点一点地流失，自由也被限制，血腥在逐渐逼近。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呀。可如果活着是受罪，那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面对着步步紧逼的王莽，被逼到悬崖边上的董贤自己知道难逃一死，他就选择了赖活不如好死，用一根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怜这个茂盛潘安的美男子就这样魂归他乡了。看来这个世上不单只是红颜薄命，蓝颜同样命薄。有诗为证，平生回首暗销魂，汉宫身夜无声，清凉殿外醉望三年春，哀心莫问为谁死，知君者唯一人。都云江山重此生，何处觅相思门。一灵一冷寒月半孤魂，麒麟殿宇还忆否，未曾回断袖恩。 倒猢狲散。董贤的父亲董公和弟弟董宽分别以骄恣不法和淫逸无能两项罪被免去了官职，其他的董氏成员也全都被赶出了朝廷。与此同时，王氏成员开始咸鱼翻身，他们纷纷重回朝中当了大官，而后起之秀王莽更是被王太后重点打造。董贤大司马的位置由王莽来坐，并且掌管尚书事，可以说大权在握。事实证明呢，王太后的眼光没错，王莽就是王莽。他一出山就协助他除掉了眼中钉、肉中刺董贤，接着继续拿朝中敌对派开刀，情敌赵飞燕又浮出了水面。这下已经是孤家寡人的赵飞燕已经没有招架之力了。王莽先是以谋杀罪把他头上太后的帽子摘下来，把他由东宫赶到北宫，然后由北宫赶到了义陵去守汉成帝的陵墓。按照王莽的话来说，就是让这个令汉成帝绝后的人去赎罪和忏悔。想到从此山高路远，青灯碧寒，就在出发的当天，弱不禁风的赵飞燕终于强大了一回，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赵飞燕在自杀前肯定也在感叹，富贵如潮水，潮起潮落，谁也无法预料，而人生却如梦，梦醒后一切无影又无踪。唐代诗人徐宁作《汉宫曲》，对这个绝代佳人进行了缅怀。水色消遣流玉霜，赵家飞燕是朝阳，掌中五霸萧声绝，三十六宫秋夜长。汉成帝和汉哀帝都没有留下子嗣，新君的人选范围就得上溯为汉元帝的后代了。前面已经说过了，汉元帝生有三个儿子，王太后生下汉成帝，傅太后生下定陶王刘康，刘康早逝，他的儿子刘歆继承帝位，是为汉哀帝。冯昭仪生下中山王刘兴，刘兴同样死得早，留下了年仅九岁的儿子刘基子。单从血缘关系上来推断呢，刘基子无疑是新皇帝的最佳人选，但这位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年纪太小了，尚处于幼年，叫他来君临天下，那还得等上十年呢。可是这个致命的弱点在王氏家族眼里却有着绝对的优势，只要立刘基子为皇帝，就能取得对朝廷的绝对控制权。现在朝中上下都被王氏家族所把持，因此对刘基子上任那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这历史啊，其实是挺有趣的，仿佛有在天之灵的汉元帝冥冥之中操纵着皇位的传承。在他一生当中最钟爱的三个女人当中来了一个轮回，先是王氏的儿子刘骜为汉成帝，然后是傅氏的孙子刘歆为汉哀帝，如今呢又轮到冯氏的孙子刘基子来做皇帝，是为汉平帝。汉平帝年幼不能临政，于是太皇太后临朝称制，行使皇帝的权力，他依赖王莽伪证于他，因此大司马王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朝中的首辅大臣。其实王莽觊觎帝位已久了，这些年他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广施恩惠， 无非就是想把朝中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也正是因为这样，他马上就分为四步走，不出半年就让自己登上了唯我独尊的权力顶峰。首先就是大打亲情牌，王太后是王莽的靠山呢，也是他手中的王牌，但是随着王太后的专政，这张王牌无疑又成了他通往最高权力道路上的羁绊。王莽是个聪明人，他知道饭得一口一口吃，夺权大计更得一步一步来这个道理。对太皇太后手中的大权，王莽没有选择强夺，而是选择了巧取。王莽先是让群臣请求王太后以辅政幼主有功，封他为安汉公。不久又设计说服王太后把她的女儿立为汉平帝的皇后。为了独揽大权，王莽又指使爪牙上书说太后至尊，不宜操劳过度，一些小事儿就不必躬亲了。这样太皇太后一高兴，就规定以后唯有封侯赐爵一事需奏闻于他，其他事情一概由王莽裁决。这样王莽趁机大肆培植亲信，清除异己，他的权力是急剧膨胀。身为王莽橡皮图章的王政君，痛快地在一次次的奉承当中，把递来的诏书啪啪啪地盖上了玉玺。只要他手中还握着玉玺，只要朝中还是他王家的人当政，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至于他手中的实际权力，已经什么时候在王莽的一次次递上的诏书当中暗暗转移，他却是毫无察觉。王莽的第二步是剪除羽翼，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王氏在朝中一统江山以后，窝里斗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王莽非常清楚，在王氏家族中论资历，他是半点优势都没有，因此如何打压王氏家族其他危险股的成员也就成了重中之重。王谭的儿子王弘是一个性有智略的人。什么样叫性有智略呢？这个人非常的聪明智慧，又有胆略又有才略。在当年的未央宫麒麟殿宴会之上，他竟然敢当着众人的面顶撞汉哀帝。面对着危险谷，王莽采取的办法是迂回之战，先提拔前首辅王殷之子王顺为车骑将军，然后重用自己的另一位堂弟王毅。有了王顺和王毅两个人的支持，王莽这才向王弘下手，把他外派为东郡太守。据说王弘出为东郡太守之后，因为担心被王莽迫害，常常把毒丸寄于手内，随时准备自杀，以求一个全尸。可是呢，王莽的屠龙刀一直都没到，王弘是提心吊胆的苟且偷生了十六七年。在王莽覆灭之后，唯独王弘是因祸得福，保住了宗族老小的性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吃面， 哎，你看，嘿，这是一碗面啊。 我今天正没吃饭。 你说什么？ 啊，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 来来，先好好干。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 化妆、服装、道具都准备。 打龙呢？ 摄影机的位置，咱们给它稍微近一点，镜头稍微近一点。好嘞。哎，什么声音？安静啊， 安静。 哎，照明组，咱们这个演员的表演区在这儿，光往这儿打。 好嘞，好嘞。 好好。哎，什么声？安静。咱们各部门都加紧努力啊。这一段演员的戏是这个。你怎么给吃上了？ 不瞒您说，我今儿早饭就没吃，我先垫个底儿。 这还没开拍呢。 没关系，我看那儿还一桶呢。 这段戏是这个样子的 啊， 你和你的女朋友已经约好了今晚八点钟一起看电影。 哦，恋爱戏。哎呦， 现在是。 哎，导演，我从小就喜欢看恋爱的电影。 你别啰嗦 啊！ 现在已经八点钟了。 八点了。 哎，你正在吃面，你的女朋友来叫你，你吃完了面，放下碗就跑出去。 放下碗就跑出去，就这点戏啊？ 哎，一共两句词儿。 两句词儿。 哎，你着什么急嘛？ 我不着急。 我说一共两句台词儿，你着什么急？ 是一共两句台词儿，我不着急。 我说的是一共两句台词儿。 对呀、啊， 你着什么急？ 我真的不着急，导演。 我说一共两句台词儿， 是两句台词儿，我着什么急你？ 好了，你别说话。 哎，是。 你别说。 哎，我不说。 一共两句台词儿、啊、是你说的。 我。 你着什么急嘛、 哦？ 你等我一会儿 嘛。哦，我好像明白了。 啊。明白， 我说的， 哎，你说的， 哦、 你说遍我听听。 就这么说。 啊，兄弟，说当然要带情绪了。 哦，带点情绪。哎，你着什么急？等我一会儿呗。 这个意思，你一定晚了 啊、哦！ 要表现出来那种歉意感。 歉意。 哎， 歉意感。哎，着什么急？我说，哎、等我一会儿。 别哎，你要边吃边说。 还要边吃边说， 你要边吃边说， 真容易啊！ 行， 你着什么急？ 你真的盛碗面啊，找点这个吃面的感觉， 真的 啊，真的是， 还让我吃一碗、啊？ 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看一看演员的戏，马上就开拍。你慢， 要您先吃。 那我就不客气。来，开始。好，这什么？今天这心要忙 啊， 要忙。 好，行，没问题。 啊，对对对，说，说，你着什么急？说，着什么急？开始说 吧，你着什么急？找我一会儿。 现在是要忙，越能表现出人物性格，越能 对对， 越忙越能表现出亲切感。一会儿我把你放了，放了，放了。好，我把你放了，来放下，放下，好事情。感觉怎么样？ 味道不错。 什么味道不错？ 面条咸淡正好。 我没问你这个 啊， 我问你这个感觉怎么样？ 饱了，这全拧了，你看不拧？ 我问你刚才这段戏的感觉怎么样？戏的感觉？ 戏没什么感觉，我觉得。 这怎么能没感觉呢？这个戏 我就感觉味儿还不错，别的没有。 哎，好了，对你要求嘛也不能太高了。 哎，不，导演，咱们这么说吧，您一定得严格要求我，啊，这个您看着我哪儿不合适，您批评我，您骂我，您打我都行，只要能出名，我又说走口了，只要咱们都是为工作嘛，是不是？ 好了， 您说说，哎， 来吧，你盛面吧， 盛面， 盛面。盛面，盛面，哎，就这一碗了吧？这你看盛面， 哎， 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正式开拍。 好了， 好了吗？ 好 了，好了。盛满， 哎呀，好， 对，蹲一下 啊， 蹲一下，蹲一点，半蹲一点，好，正式拍， 正式拍啊， 预备。高兴点 啊！高兴， 高兴， 高兴点。 哎，您看这还自然吗？这怎么样？ 这感觉要放松了，怎么放松？不是你开开就紧张，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你这怎么了？ 我松大发了。 来了，站起来，预备，开始，吃面，吃， 吃个羊麻， 说。说说说说， 没感觉。 停！不， 什么没感觉啊？ 什么没感觉啊？ 什么没感觉？ 谁说的没感觉？ 开春是吗？ 开春，你着什么急？ 导演，你也别批评我了，我再吃一碗就行。 一边吹来了两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一杯换离合，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37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37、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37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37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37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37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辛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夏天养生保健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哪些是我们这一段的重要核心的东西。五脏是我们人身体的重要的部件，心脏就是人的一个发动机啊。我们讲养心就包括心脑血管，大脑呢，大脑是司令部，血管呢，血管是生命线，它一旦出问题就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再严重了影响我们的生命。这个血管就像我们家里的上下水道一样，你新住的房子，呵，水管一开，呵，这压力挺大，下水道一到，呼就下去了。你到老房子不行了，开水龙头溜也不足了，啊，倒水呢下去也不那么痛快。你知道这个，你就知道你自己血管了。这样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啊，你什么东西都往下水里倒，你吃的好家伙，这油也挺多的。剩菜也往里倒，最后怎么样，它挂在这个下水道壁上了， 它的容积就变小了，不通畅了吗？它的过程呢，是从1%开始，2%、3%，一直到10%。这时候你任何感觉你没有，10%、20%、30%、40%，逐步的发展。啊，为什么这些病在上岁数的比较常见？什么原因呢？叫日积月累，你只是在增加，你没学会清理。都说完以后，大家明白这道理，你到医院啊，给我清理清理血管垃圾吧，没有。啊，现在有些老朋友有了，知道了，中风的朋友知道了，每年呢，住两次院，春秋两季是疾病的高发期啊，他那个能通吗？他究竟起多大的作用？它起多长时间的作用啊？啊，很多人不明白。通了有好处吗？有好处啊，但是那效果很短暂。所以真正的根本怎么解决？就是要拔住你的嘴，啊，别超过限度。人身体都有个自洁能力，什么叫自洁能力？高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是干什么的？就是我们说的，身体的自洁系统，这个指标，看这个就知道你的自洁能力怎么样。我们吃了油性以后，低密度脂蛋白高了，然后我们身体呢，高密度脂蛋白就发挥了它的作用了。它就像一个清理垃圾的一个车，它把它运走，啊，是这样的。但是你吃的过多了，它就忙活不过来了，不但忙活不过来，你把这车就劳累疲倦了，他给你罢工了，啊，一罢工怎么样？他的运力不足了，哎，我们一看，啊，那个指标高密度脂蛋白下降了，就说明你的自洁能力大大降低了，运送你体内的垃圾是吧？能力大大降低了。所以说呢，我们怎么去养生？养生就是把你自己身体原有的这些机能不要破坏。去呵护它，这就叫养生啊。生的生理功能，我们的生理功能一定要正常。这个功能如果紊乱了，遭到了破坏了，它不能正常运作了，这疾病就产生了。所以我们是自己破坏了这个啊，要清楚。看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科学，饮食是不是规律，我们很多的病的形成有60%都是因为我们生活的不规律了，也是不科学造成的。所以谈到这个呢，我们就把这个实质的问题给大家说出来。我看有人吃的也挺多呀，啊，一吃肉人家活岁数不小，对，有这种现象，我也见过。你没看到另一次，他活动量大，他把它消耗掉，这又谈到什么了？谈到我们身体有一个自动的平衡，啊，这个平衡的功能我们不要破坏了。它吃的多，但是呢，它消耗的多，通过运动，它把它消耗掉了。所以呢，就是说你吃的东西一定要和你消耗的要持平。所以你本来没有这么大的消耗量，但是你又吃的多，哎，闸门还挺紧，还排不出去，那整个身体沉淀了这些垃圾，日积月累。这个疾病是这样型的。有人说了，他这个犯病啊，啊，为什么啊？一到天凉就严重。那你知道天凉严重，你就知道热天应该怎么办。到了天凉以后怎么样？收缩，热胀冷缩。一遇到凉以后，人的血液循环就慢了，而且呢，血管收缩了，热胀冷缩，加上血管的收缩。加上血流慢，再加上你原有血有杂质，血管壁还有斑块，这时候你的大脑也好，你的心脏也好，得不到充足的正常的血的供给，所以发病了。有的人呢，这一着急一生气，心脏病加重了，这是什么原因？这叫痉挛啊，这个工作非常紧张，非常累，血管就痉挛了，痉挛住以后，紧张带给人的血液的循环又改变，它特别影响什么呢？血管的扩 空透性。大家讲血管怎么还有空透性？对，我们说了，这个人身上的啊器官它就有相关联的。血管壁啊，这血液不足啊，你都失血了，我们身体的体液就可以通过血管壁渗透到补充到血液当中，他们互相有个交流。一旦你腹泻了，哎呀，大夫就给你输液，找不到血管，为什么？血管的细致的东西通过血管壁补充了身体，这个就叫空透性。所以你长期的处于这个血管绷得很紧，它没法身体的互相交流，就给屏蔽了。屏蔽以后，这对你血管造成的硬化加速了。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重要性，提高我们对心脏的认识。心脏有多大呀？相当于自己的拳头那么大。现代医学有解剖学，非常的清楚。这个心脏有四个小屋，有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中间呢啊有个门，这个门这叫瓣膜，有的二尖瓣，有的三尖瓣，啊，我们清楚这个。这是从现代医学解剖，那么从传统这块来讲，它的范畴就比较广。我们在下地养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一个呢是心脑血管，它们有生理上联系，有病理上的影响，不仅仅是我们心脏，它与我们脚都关系非常密切，脚是人体第二心脏。当你心衰的时候，脚就肿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脚和心脏。所以把这个知识全面的跟大家讲，所以泡脚对心脏非常有好处。为什么有些人通过泡脚心脏病得到改善了？通过泡脚怎么去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啊，这对心脏特别有好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发动机随着它年龄的增长，心脏也在不断的衰弱呀、衰减的。这所谓的养生就是养护啊，就是帮助维系我们心脏功能，维系着这些啊身体生理的功能正常运作。我们通过泡脚，第一促进血液循环，第二促进新陈代谢，第三呢血循环。通过泡脚完之后按摩脚啊，它有个测定，那促进人身血液循环增加30%。在养生保健下地养心的时候啊，我们从哪儿去养心，你得给大家指条明路。结合临床一些，大家天凉了泡脚，天热它不容易泡脚啊，你得紧密地结合，这样给大家提个醒。哦，大家知道。另外你发现心衰的人脚肿，当在治疗起来脚慢慢消肿了，哦，这心衰的病情就缓解了，脚与心脏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就养生保养我们的心脏，而我们去怎么做，做哪些工作，这就明确的告诉你。坚持泡脚，通过泡脚呢使我们而且血液促使它末梢的血液回流，这是一大好处，减轻心脏的压力。那这句话非常重要，减轻心脏的压力。我们大家知道这血液循环靠什么呀？就靠我们的心脏啊，收缩舒张，收缩舒张，通过这个收缩把血呢供给全身。但是你的血液也好，粘稠也好，你的血管痉挛也好，或者末梢啊有垃圾沉淀，这些都大大的加重了心脏的负担。这话就唠到这儿，这句话说了半天，前面铺垫去说的这句话。所谓养生啊，就要减轻心脏的负担，促使了末端的血回流啊，不是单靠他的心脏收缩，那多费劲儿啊！哎，我们一泡脚一按摩， 啊，促进这血回流。而且呢，泡脚解痉挛，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啊，发展特别快，日以月新嘛，每天都有发明啊，所以大家呢高度的紧张，竞争力也非常的强，压力非常大，所以现在有个病嘛，叫紧张综合症。这个紧张就是我们的肌肉紧张，血管外周嘛紧张，血管也紧张，神经也紧张，精神也紧张，这样影响我们的心率，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影响我们的血管。就你忙活一天没关系，等到晚上之后，哎，让我们的身体全身心的得到休息，也其中包括我们的心脏。所以呢，就说我们每天都去帮助，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用，不懂得呵护，不会，不知道怎么去呵护我们的心脏，所以现在发生心脏病的人特别的多。你看过去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那生活非常简单呢，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粗茶淡饭，粗布衣衫，很简单，很规律，他没有更多的想法，没有更大的奢望，心很静，任何事物它有一利它有一弊。现在人们啊，这繁荣了，物资也丰富了，精神生活内容也多了，那受刺激也多了，那你看看怎么去运用，去化解对身体不利的方面，这个意识还是缺乏的。那我不管白天怎么忙活，我到晚上让我们的这部发动机应该有个休息的、修复的、休养的，给创造那么一个条件和氛围啊，这是我们提到这一条。我们去养心去，还有喝哪些？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手，十指连心啊。为此呢，我们在手上十九步操当中，我们特意画出了手上的手指操，通过手指操啊去活动。你看看，凡是手经常活动的人，特别好，心脏特别好啊，写毛笔字的、画画的、弹拨乐器的，这些对心脏都特别好。为什么？它活动啊，它疏通经络呀。我是主要是我们心肺，大家要注意这个，活动手对我们的心肺都有好处。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坐的时候、走的时候、坐车的时候，经常要活动这个手指啊。有人出现手麻了，那要注意了啊，是不是？啊，特别注意手凉了。手凉说明什么呢？心肺阳虚。我们还给大家要讲讲啊，这个心经经络嘛，啊，它从哪儿到哪儿的一条线儿。这经络就是一条线儿，起始点啊就是车站头，每个穴位就是一个小小站。心经不长啊，心经不长啊，穴位也不太多啊，九个穴，起点就在我们腋下啊，在腋下了，鸡圈正好嘎着我里边，一直呢走我们手心的手臂手心啊内侧，一直到我们手掌，也就是说啊手上的四五指这位啊，这是心经。所以通过手啊，通过脚我们说了，通过手哦，大家知道怎么去啊呵护我们的心脏。十指连心我们经常活动，既要有理论，有传统的理论，还有有些呢现代医学的啊一些解释。当你手凉的时候，是吧，你就可以十个指头尖互相敲打，这起到什么强心啊，强心，强心具有利尿的作用啊，这个打完了之后麻酥酥的，呵，促进手指末梢血液循环啊。我们不讲了查病怎么查啊，啊，手指都尖儿，应该颜色和我们手掌啊各部位应该一个颜色。第二呢，我们很多时候暗红 你得在蟋蟀树青紫冰凉，是不是？哎、啊、你就知道了，哦，十指连心啊，你就明白这道。那么呢翻过来你还这是一个思路，那在这思路你再往回，哎，我去敲了去，哦，促进经络，加强心脏的功能，啊，这不又回去了。利用这个理论，要观察这个现象，观察这个规律，然后利用这个规律来进行养生保健。特别是手上的心脏点没事你就经常按，啊，这就下去养心吗？你这时候按，它正是下去通心吗？它可以预防，什么叫预防？增强你心脏的功能，提高这个机体的抗病能力，那这就起到一个，它还起到康复作用。我们有一个老太太嘛，儿子在北京工作，听节目，哎呀，我有早搏呀，啊，我没有钱，我老太太您放心，啊，只要您坚持泡脚，我告诉你，我教给您，按手上的心脏点。会越来越好，结果怎么样？就是按手上的心脏点，12天，早搏得到改善了，啊，这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啊，这老太太也心情也非常激动。那这个呢，对我来说呢，就更加激励我，啊，我们要大力宣传，就用这个非常简单的方法给大家解决了，多好。啊，及时的用运用这个，来避免心脏从功能性的转变成器质性。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您好，李老师好。 哎，您好，您好。 啊，我的体会是比较多的。 嗯， 我有很多的毛病吧，都有所改善了。 是吗？ 啊，嗯，我们全家呀，现在几乎连我的女儿什么都是，她每天呀也喝茶了。 嗯， 我现在就是说。这喝茶吧，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最好的那什么，因为我们都形成习惯了。 哦，我融入到生活当中了。 啊， 好。 您这什么？我以前不是，我睡眠特别不好吗？ 嗯。 哎呦，晚上且睡不着呢，一两点钟我都睡不着。 哎呦。 后来通过做咱们的三部曲、五操，然后这推肚子其实是挺好的。 哎。 我也推不了那么多，但是呢，我一推累了的，我就觉得挺好的，就能睡着。 就容易睡催眠了。 啊啊！还一个最深的体会是什么呀？我的静脉曲张不是比较厉害吗？ 哦，你看这正是咱们心脑血管的。 对，因为什么呀？我的通过那个，我到医院去吧，人家都让我做手术。 都是这样说的。 啊，他说叫我做手术。 对， 做手术呢，我不是就害怕吗？ 哎，害怕。 啊，总归也是害怕。后来的呢，就通过您说泡脚，我就老把这水温调整好了以后啊，把我这静脉曲张的这尽量都让那水粘着这个静脉曲张地儿，现在都有好转了。 你看看多好 啊！我这不是说那什么，真是挺感谢李老师的。 年轻刀割之苦啊！ 啊，确实是，以前那会儿不懂啊，不懂这些的时候啊，真是每天一回来。就觉得腿特别沉，后来我老不是老听您的广播吗？我其实我告诉您，我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我现在上班我只有周六周日才能 哦，还上着班呢 啊，听您的广播听啊，您这我现在真是的都有所好转了。其实我真是特别害怕做手术，这静脉曲张，不过呢现在不做确实是有所改善，有所好多了。每次我要回来的时候，我就听您说过，先回来甭管到哪儿去，回来以后呢